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见悟。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见好耐冇见嘛， 又唔系都唔系好耐啫，上个礼拜都有见过， 系嘛？最近有咩搞咁样啊？ 最近就隔篱903做晴朗咯，要咁啊，朝头早八至十咁样就同阿林海峰咁就啊，夜晚又见到你咁样， 心庆得人。 咁就成个电台界里面最想合作嘅人咧，都有机会系试下玩下咁样咯。 咁啊有你啊，商台梗系吓。收视率、收听率节节上升，朝头早你譬如话，梗系唔使问啦，讲下啲陈茂波啊， 哎都系呢啲噶啦， 又茂嘢又波咁。 唔系真系阿波叔真系玩足成个礼拜。 波叔提供好多呢啲话题啦。 唔系因为今日咧，佢又出咗个声明，咁就唔系佢老婆出咗个声明，咁就第五 太太 系咯，咁佢就话自从去年十月十日起咧，佢同埋佢嘅子女咧。与该农地均没有关系，咁但系陈茂波就更从来没有，咁就白纸黑字就印咗落香港所有报章上面嘅， 包括苹果日报， 系啦，咁就点知 佢都俾钱登广告啊？ 系啊，俾钱噶， 俾钱噶， 点知今日啊苹果继续就踢爆咗佢咧，就话陈茂波，你话佢从来没有拥有呢块农地咧，咁但系就话嗰块农地就系1994年啊波叔自己签名买嘅，咁究竟咩叫做从来没有拥有农地咧？咁加上嗰啲就系话，如果佢就自称就话，如果囤地咁就唔会19年里面就净系买一块咁样，咁已经令到好多香港人咧都唔明白系咩事啦，咁所以到今日咧就好似大家都唔系好。理会佢再做啲乜嘢咁，都唔知呢件系好事定系唔好事啦。咁就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系香港人可能已经愤怒到一个地步，系你做咩都好多算啦，我都唔理你嘅，咁啊睇下波好过啦咁。 点知睇波都系有啲唔系几开心嘅消息啦，系嘛？就原来康文署名下嘅香港政府大球场就遭到曼联教练嘅点名嘅抨击啦，系嘛？话你会搞到咧。即系嗰啲佢嗰啲球员啊，身娇肉贵会受伤，咁啊搞到又话香港支持啊咁样啊。 咁啊，而同時咧，就加上就係各位球星咧，就都喺香港玩得好開心嘅。咁所以其實去唔去香港踢波，其實個球場可能都唔係太大關係嘅。大家最緊要就係佢可以出席啲活動啊，咁大家可以叫各大嘅贊助商啊，咁各大 marketing 嘅朋友可以影到相，集到又放上 Facebook， 咪大家高興咯。 咁啊，呢、這個香港到底佢嗰個國際城市點定位咧？係嘛？呢啲咁嘅政府大球場。16年来都好少用啦。我哋细个70几年咧，系政府大球场嘅全盛时期，嗰时香港足球业非常之旺盛。 嗯。 啊，愉园啊，酒吧啊，南华啊，消防啊，流浪啊嗰啲，哇！第一流嘅戏码一定喺香港政府大球场嗰度上演，然后就即系轮到花墟，跟住就系陆军啊扫赶堡球场。英军啊，然后港会，哇！嗰阵时真系香港咧，嗰、那个啲最好玩就系电视同埋足球一齐旺盛，仲有电台广播小说一齐旺盛。嗰阵时大约系1970、71、72呢几年，咁啊唔需要话有网络嘅，嗰阵时啲大众咧嘅娱乐咧就系睇戏同埋睇波，同埋咧如果免费咧。听埋天空小说啊，呢几样咧就真系成为香港70年代嘅独特标记。 嗯， 咁你而家香港个政府大球场咧，望落去系非常之靓嘅，即系远 睇嚟咩角度啦？ 嗰啲 如果直升机上就真系 禅缝啊，哇！嗰啲大光灯啊，咁十足十啊，荷里活嗰啲啊。咁嘅水準，只不過原來嗰啲草皮因為水浸得耐，缺乏打理，就搞到爛地，就遭到呢個曼聯啊嚇嚟到點名咧去攻擊啊，咁就非常之啊令人遺憾，因為咧呢、這個係自從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之後第一次有一個英國嘅國際機構。 点名话你香港系唔掂嘅，呢、个以前冇，你知啊？英国国会嗰啲香港报告书啊，咁都系好俾面噶啦，系嘛？英国政府啊、外交部啊，都系讲中英联合声明啊，为咩呢个执行良好啊？哇！原来今次曼联咧讲得咁坦率吓，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咧，我估咧就应该本住个民族尊严。去堅決去反對曼聯，去干涉呢個香港內政。哎呀，唔係喎，跪低曬沙冧喎，係，對唔住對唔住，我唔啱，我要改善佢。 嗯， 咁呢個算唔算喪失民族尊嚴 咧？唔係，睇嚟啊，另外一招啊，陶傑可能。咁因為咧就在場嘅球迷咧咁啊回報啊，咁就話咧全場咧都著紅色波衫，就係呢個支持曼聯嘅球迷居多，而且咧就大家各個亞洲人咧就大部分講廣東話嘅人咧都不斷喺個場裏面嗌 We are United。We are united 咁樣， 呢樣嘢 咁啊睇嚟咧，我覺得特區政府就今次出咩咧？出穿小鞋啊！咁就你諗住啊，你話你嚟到呢度，咁、我哋就大家咁支持曼聯，哇！你萬一再嚟咁點算啊？咁、每次嚟到勾起我哋對殖民地嘅回憶同埋快樂， 你咪唔好請咯，係咪啊？咁你又要請，咁又要俾個咁嘅爛場人，呢樣嘢係對人哋係極之缺乏禮貌，同埋好小家嘅所謂。你請得啦，咁你康文署就應該咧係去嚇、 你睇呢啲人，你睇嗰啲陳茂波啲，你知佢成個政府都小家㗎啦。 呢個行政會議林建峰咧嚇、帶頭做主席，咁啊邀請曼聯嚟絕對啱嘅呢個決策。 嗯， 但問題係你康文署點樣接波？俾个咩场人哋嚟到吓、表演呢？我听讲几次咧，碧咸咧喺英国都话唔会嚟香港表演。 啊，真系！ 因为佢觉得香港啲草皮咧，嗰啲球场啲草皮好渣，喐下手跣亲，所以佢唔嚟。 吓、唔系科唔够水咩？佢翻大陆都非常高兴噶。 大陆嗰啲草皮反而靓过香港。 哎呀， 因为佢有钱。同埋佢請到咧外國人去打理啊、管理啊，佢知中國足球隊啊就弱食無靈，冇得醫啫。依啲草皮啊又灼灼有餘，有錢就咁。你反而香港到底咩事咧？嗰啲儲備又咁高係咪？點解你鋪下草皮都唔識咧？馬會嗰啲草皮又靚，咁點解你康文署直接管轄嘅就咁渣咧？咁啊，香港納税人係咪有權要問下咧？係嘛？啲钱点样使去一边呢？哦，又蛇斋饼种派晒俾啲自己人政党啊， 咪爱咩力嗰啲都可能 系嘛？嗰啲啊舐晒钱啊，啊咁你香港咪难得香港人系有个机会睇下杰志同埋呢个英国曼联，咁呢个机会俾你剥夺埋。你而家知唔知叫体育贫富悬殊？而家香港贫富悬殊有几份，第一叫医疗贫富悬殊，有钱佬就帮衬养和，啊，冇钱嘅就窝河，啊，有钱嘅咧就去啲私家医院咧， 癌症食标靶药， 标靶药咧一粒就唔知千零蚊， 一剂三万六啊， 咁咧就冇钱嘅惨啦，去嗰啲人际博爱啊或者呢个赞玉嗰啲排长龙做个手术都，同埋。嗰度啲醫生咧，可能一個咧就要兼顧幾百個，咁嗰啲護士咧一個兼顧三二百，咁啊梗係，喂一個人得一對手，容易有疏忽噶啦，有疏忽係俾人投訴，一投訴咧喺嗰啲政府醫院做嘅醫生咪做到士氣低落咯，士氣低落諗諗都係不如出嚟做診所咯，一做診所啦，嗰啲政府醫院咪人手更加短缺咯，一短缺嘅時候想招攬就招攬唔到啊，因為喺英國畢業嘅嗰啲醫生咧係唔可以翻嚟香港執業噶，要另外考試噶，受香港嘅醫學會咧出張難嘅試題咧，要過三關斬六將啊！ 但係大陸嗰啲又話要傾佢過嚟執業喎。 啊嗱，而家有個好大嘅問題啊！喺英國牛津劍橋揸住個醫學學位，有咩理由翻香港係要受你香港嘅醫學會去考啊？即係彭定康嚟香港做總督，你如果曾蔭權啊？啊有冇資格考彭定康嘅英文啊？係咪？喂，醫學呢樣嘢係邊個發明㗎？ 香港医学会是哪一个国家的殖民主是帮你开的，英国佬开的嘛，没有英国人你何来有香港的医学会啊。现在啊，个元孙曾孙嚟考翻嗰、那个啊，嗰、那个高祖太爷，好唔好笑啲啊？咩叫殖民地啊？殖民地就系长幼尊卑有序啊嘛，系咪？喂，牛津剑桥毕业嘅翻到嚟，你用张好深嘅试卷去考佢，目的系唔想佢嚟呢度争食啫。咁佢咪唔嚟囉，唔嚟啦，你嘅政府医院人手咪短缺囉，人手短缺咪容易医死人囉，係咪医死人呢？又俾人就唔係医死人啦，大家嚟时讲过係疏忽囉。好啦，今日嘈得两嘈，个个啲医生都想啲死人入养和，即等于个个业主都想上山顶啦，係咪呢个咪叫医疗贫富悬殊。好啦，仲有一隻叫做教育贫富悬殊。 嗯， 教育贫富悬殊唔使讲啦，国际学校吓，呢、這个 IB 课程啊， 英童学校 嗰啲其他嘅非联招嘅方法， 嗰啲系咪打崩头咧？好啦，屋企老豆老母开货柜车司机做清洁工人系点咧？ 讲冇得点噶啦。 咁而家直资嗰啲学校都慢慢增加。 你唔好以为入到嗰啲名校啊！你知唔知而家啲家长讲咩啊？话钢琴唔计分嘅。 哎呀， 钢琴如呼吸一样啊！任何十二岁小朋友冇八级钢琴，嗰啲出名嗰啲英文字母学校，你谂都唔使谂啊！ 咁啊死啊！ 即系嗰间 D 字头嗰间男校咧，话哇嗰啲家长自己喺度讲话，我冇喎。如果你冇八级嘅， 抢贵晒咯。呢、這个咪叫做教育贫富悬殊。我而家叫做直体育贫富悬殊。 嗯， 有钱嘅咪去粉岭高尔夫球会咯。嗰度一百几十万系入会，不过嗰个高尔夫球会每年交一蚊俾政府，就可以咧个土地就连呢、這个啊权益啦。喂，请问星斗市民排队去嗰啲体育馆？想轮场羽毛球打几辛苦、 啊，炒场啊要， 系嘛？ 要喺网上面炒噶。 大佬，你八成块草地系冇人打波噶，咁但系一啲啊喺基层嘅市民，佢想去运动下，你话粒场又 book 唔到，呢啲系咪体育贫富悬殊？喂，你要市民要运动下，然后增强个体质，健康啲，咁咧大家嚟时生癌症嘅机会咧低啲啊。低啲啦，咁政府医院个资源负担系咪轻啲咧？系嘛？咁呢个位置咧，叫医疗同埋体育贫富悬殊。所以香港贫富悬殊有好多种，好多种，好惨啊！啊，我觉得而家香港即系一般嘅基层嘅市民咧，嗰、那个日子系惨得好紧要。话网络8@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港制造陈老二驱风活乐园提提你， 时间是11:21，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腰酸脚痛，食陈老二驱风活乐园，一食舒服晒。 司机，街口有落。 唔系啊，你啊，食紧烟嘅你未行晒全程，可能吸烟会影响呼吸系统，就会引致癌症、心脏病等致命疾病。唔想支烟，提早送你一程，决心戒烟啦！打东华三院戒烟热线2332-8977。 8月4日系全民运动日，有咩好节目咧？ 嗰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场地俾你免费做运动、啊。 而家康文署嘅康体通柜台有得预约嘅咧。 咁就全家起动，日日运动半个钟啦。 等我打2414-5555，同上康文署网页睇下详情先。 资金一出一入，市场一升一跌，洞察环球市势，洞足投资先机。财经全方位，星期一至五一举一动全面掌握。财经全方位由大新银行证券服务联合赞助播出，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建吾。 今日嘅中文大学民意调查就显示，特首梁振英个民望系上任之内创新低，只不过咧有大罪人之称嘅曾俊华民望咧逐级攀升。 哎哟， 咁咧即系呢个咁嘅局面咧，证明啲乜嘢？原来咧俾阿梁振英及其亲信点名越闹嘅人咧，个民望系越系高。咁相信而家咁好多人都想俾啊啲金主闹下，例如林焕光啊，啊里边嗰啲， 啊林焕光 OK 噶啦，唔闹民望都高嘅、啊，我估阿叶柳想俾人闹下， 想啊要睇俾边个闹，要俾阿梁莹嗰啲金主或者梁振英嗰啲人闹下先啦。咁啊，受访嘅年龄同埋教育程度分布就咁，香港咧30岁以下，教育程度高嘅男性。对梁振英的评分相对较低， 嗯， 但年纪51岁以上小学程度以下的女人，听住啊，就呢对梁振英给予较高分。 但我要谴责你陶杰，你现在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中文大学的，这个证实了本人在一年多之前的预测，就是呢觉得梁振英可信都是那些婆仔啊师奶啊教育程度低啲嘅， 即系你话香港女人蠢啲啦。 我冇咁讲，呢个结论系你讲嘅，唔系我。相反咧，当时睇得穿，觉得梁振英都系冇咩运行嘅。 30岁留下学历 OK， 30岁留下学历高嘅，咁嗰啲人系嘛，咁就变咗呢样嘢咧。呢、這个分布咧系嘛，就证明一个文字走向嘅问题啊，教育程度高定系教育程度低系嘛啊？咁啊，当然啦。51岁以上和教育水准低的女人呢都有权表达他们喜欢谁的。 对，他们都是香港人来的。 即是六七十年代香港，你有权走去利舞台去看隔离哥尼柏啊这些型男去做六壮士，或者捧这个叫奥马沙里夫啊这些做沙彼得奥图做沙漠枭雄的。亦都有权喜欢去国民戏院睇下罗剑朗啊，捧下啲鱼街场啊，冇问题嘅。 嗯， 各色其色啫。有人中意食美国安格牛扒，有啲嘢中意食鱼蛋、猪皮。這個、呢个咧食物系无分贵贱。咁啊，拥护梁振英或者觉得佢系冇料到咧，啊，亦都未必。是跟智商高低有关系。 所以你这些调查一出呢，就有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那些比较学历高的香港人呢，就会质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香港真的有普选，梁振英是会赢。 我是讲了啦。 咁嘅话， 我一早說 香港系咪会比较容易管治呢？ 嗱，我一早讲了啦，就是喂，唔好话梁振英上台是完全唔关香港民意嘅问题。在去年的六月几，梁振英的民望是很高的。 嗯。 问亲那些师奶都说，哎呀是啊，起码都选过啊叻啲㗎啦，把口讲啲，唔通嗰个蠢㗎。好、哦。而家咪中 你唔好赖啲师奶陶杰，你好多嗰啲中环精英啊 ,Michelle 嗰类人。 嗰啲专业人士。 哇，嗰啲专业人士就说,Oh my god,Holy cow! 点会选一个有外遇嘅男人㗎？佢连屋企都搞唔掂， 呢啲系情绪嘅偏见。 喂，中环好多呢啲咁样嘅 OL， 所以我咧而家 都觉得梁振英 is more competent。 我又好想啊，梁振英做落去， 嗯， 因为我系黑心。 你一扭， 我好想睇到年几之前话梁振英得嗰啲人咧，继续 suffer 落去。我好衰啊，我又 真系， 我谂谂咧，知道自己贱格。唉，点解会生到咁黑心？ 你宁愿香港继续沉沦落去？ 冇话沉沦喎，呢、這个唔系我的结论喎，系嘛？咁啲人话梁振英好嘛？呢个系非常之有理性啊！我唔等于我支持梁振英， 嗯， 系嘛？因为我唔识佢，佢亦唔识我。有 冇冇认识你咩？ 得年几之前咧，嗰啲傻仔咧，同埋啲盲毛一面倒话支持梁振英嘅理由咧。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退效的。好啦，咁既然咁高嘅民望涌咗上去，啊，咁你要承担咁嘅后果㗎啦，对唔住啊。好啦，咁你而家连个康文署名下嘅一塊草皮都未搞掂， 你点样去打造嗰啲咩体育城啊？启德咩嘢？整啲体育馆又几多百亿啊？呢啲系咪好大气功啊？系咪啊？你有咁多钱打造乜乜体育工程？唔该你政府大球场个草皮搞掂佢，唔好等到英国嘅曼联啊！走嚟闹你啊！ 唔好讲 呢啲系帝国殖民主义者嚟噶嘛？佢心里边已经睇低你减三级啊！英国佬但系好仁慈啊，个心鄙视你咧，都唔会讲出嚟。 唔系讲出嚟啊！陶杰， 到曼联讲出嚟啲真系衰得好。 你知唔知今日有个球星有个球星出席活动嘅时候啊？ 好似韦奕迅嗰阵时都好叻噶。十几年前人哋问董建华得唔得，得得，佢呢个好好嘅领袖嚟嘅，我心谂哇呢条友都奸啊！嗱呢啲系英国佬作风， 唔系而家 佢明明个心嗰度睇你唔起咧，你问佢咧，佢都会话董建华系非常之称职，做得几好。但系你话搞到连曼联咧都唔客气啊！你话你衰得几紧要啊？ 有个球星啊出席活动嘅时候， 呢啲唔系英国佬作风嚟嘅。 佢就讲咧就话 ，mo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re very good 啊。most 系嗰个重点啊，你明唔明？ 大多数 就大多数香港人都有 你同我都系呢位英国人界定嘅大多数。 系咯，即系你应该一部你出嚟你过嚟香港表演成，咁你冇理由讲 most 嘅，即系你一定话所有人都好啊， 因为好多数人都系对英国殖民领导系非常之怀念嘅，嗰啲人系好有理性嘅。咁所以呢啲英國好多朋友都知道，不過佢哋當然為咗照顧中國人民嘅感情同埋面子，唔會成日講啦，係嘛？咁啊，偏偏我呢啲人中意講真説話，咪成日將呢樣嘢講出嚟咯。好啦，一陣新聞之後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和而不能，雷霆八八一。 11:30，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各位，而家由许奕迅报告新闻。英超盟主曼联晚上在香港大球场有赛结志，大胜5-2，而赢波结束亚洲之行。琴日都满意两队的表现，话结志球员踢得有拼劲，会主动抢攻，已经有交代。曼联球员亦都表现落力，认为赛事是值回票价。不过有球迷对杰斯未落场感到可惜，认为好难再有机会在香港一睹他的球技。亦都有球迷话草地质素欠佳，或多或少影响球员的表现。曼联领队莫耶斯赛后表示，大球场草地情况没有影响到球队的表现，又盛赞杰志的演出，特别下半场踢得出色，令他印象深刻。为杰志破蛋的林家伟说，今次是最难忘的波，感到喜出望外，亦都高兴曼联使出真功夫。杰志教练高美斯赞莫亦都满意球队的表现，在落后下未有放弃，继续同对手抢攻，最终攻入两球，认为球队已经尽全力演出。中电供电的网络晚上7:00出现电压骤降的现象，中电话历时少于0.1秒，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大部分的用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灭的情况，初步怀疑事故同慈云山输电设备出现故障有关，会再详细检查。中电供电网络故障令到九龙和新界多处地区发生升降机故障，包括黄大仙、旺角、宝林和马鞍山等地。消防话由晚上7:00到8:30接到152宗有人运溺的报告。法国康城一个珠宝展发生抢劫案，当地警方话被劫走的钻石和珠宝价值达到1.36亿美元，较原先报称的损失多超过1倍。警方继续追缉一个怀疑涉案的男人。事发星期日中午，现场是康尔顿洲际酒店大堂，正举行珠宝展览，一个戴帽和蒙面的独行枪手突然闯入，迅速将珠宝放入一个手提行李箱之后逃走。现场有保安员，但他们并无武器。 俄罗斯传媒引述移民局官员表示，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洛德在申请临时庇护之后，有可能被安置到莫斯科市郊的临时收容中心。斯洛德目前停留的莫斯科国际机场，由于是位于莫斯科州境内，所以斯洛德的庇护申请会交由莫斯科州处理。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一道高压脊今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下午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分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现在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5%。 财经 online， 纽约股市下跌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491点，跌近66点，纳斯达克指数3595点，跌17点。欧洲股市方面就是个别发展，其中英国富士100指数6548点，跌6点，法国 CAC 指数3965点，跌3点，德国 DAX 指数8251点，是升近6点。在汇市方面，欧元1.3252美元，英镑1.5349美元，美元对97.96日元，澳元92.03美仙，新西兰元80.21美仙。现货金价1332.58美元，纽约油价每桶104.87美元，升17美仙。伦敦布兰特汽油107.63美元，升46美仙。呢节嘅财经消息报道完。 男人又会介意喺出边嗰啲人去夹佢条女，到。有个朋友告诉他，哇，你条女的身材好靓，哎，冇事。到这个女朋友穿着件衫，她不介意收了半个胸，但是如果个男朋友个好朋友告诉他，衫袖到都摸半个胸，哇，身材挺好啊，个女人会介意。是癫的呢，你朋友。如果你个朋友那个肥仔不靓，你看不看？ 男人叫我看我 OK 喎 ,friend 的 话。我拍手套突然 间。你不行啊。我会封锁佢，我唔会俾任何人睇到。 阿苏和许晴，寡咪寡扎和你大反派， 和而不能，雷霆881，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30， 够低碳就会悭，爱地球多啲，锡荷包多啲。 哇！个太阳好猛啊，嗱嗱声掉晒啲衫入干衣机，费事等阵搞到身水身汗啊！ 洗完衫可以嘅话，梗系要自然风干啦。唔用干衣机一年咧，可以悭成1000蚊电费，因为用少一年干衣机就悭到成1000度电噶啦。所以话你咧唔够低碳，唔识悭。 咁想个地球多啲，可以点啊？ 首先咧要睇清楚能源标签，好似有人晾衫咧会用抽湿机啦，一级能源标签比起三级嘅或者旧式嘅悭成1/4电噶。雪柜又系，用有一级能源标签嘅比起三级嘅咧，悭成3.5电噶。一年啊，净系个雪柜都悭到100几蚊啊，仲唔系又爱地球多啲，又锡荷包多啲？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30，绿色伙伴，世界绿色组织。 可唔可以俾条路行啊？ 啲货摆晒出街，点行啊？ 俾条路我哋行下啦。 俾条路行下得唔得？ 唔得，俾条路行。 店铺惯性占用公众地方，放置货品杂物，对其他人造成不便，影响使用，仲有可能因为触犯法例而被检控。 啲嘢放翻入铺头冇咯，唔该晒。 路要畅通，店铺莫占用。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见悟， 咁而家香港咧，真係嗰個出路啊比較難睇得到嘛。 嗯。 嗰、那個李嘉誠嗰個百佳嗰啲撤出呢個香港咧，我諗係隨時係啲財團撤出嘅第一步。點解撤出呢個香港咧？好簡單嘅啫。百佳咧嗰個利潤咧，超市就唔係好多，係3%。 嗯。 個利潤既然咁低，投入嘅成本啊高，咁啊不如唔好做。點解？因為出年啊，隨時佔領中環。咁你一撤出百佳，李嘉誠喺香港嘅投資份額佔佢嘅財團總數更加低，本來得17%，我諗而家得翻16%或者15%，係咪？咁啊，仲有咧就係你嗰、那個超級市場，你做咧就俾人話壟斷。我哋而家唔做啦，咁啊中資最有財力接手。咁你話香港人，你話你想揀邊個？咁啊，當然佢都揾過嗰啲。而家聽講有個日資係嘛？ 嗯， 有個日本財團咧想接手。 嗯，呢、這個當然啦，大家會開心啲嘅。 咁網絡嘅調查似乎香港人係希望啊呢、這個百佳係賣俾日本嘅超市財團多過賣俾翻祖國嘅中資。 嗯，呢、這個根據網絡講嘅。 點解會咁樣咧？ 咁基本上都係分兩派㗎啦，一派就會覺得就係話，如果連食物都係以中資去背景去控制嘅，咁包括誒將來又會收翻呢個電信嘅頻譜、有傳，咁就話最有希望可以得到嘅就會係中國移動咁，可能喺一個咁樣嘅狀態底下，就係電信同埋呢個食物咁都可能都兩個而家現代人嘅必需品咧，都係由呢個中資去控制嘅話，咁你佔咩中環啦、啊，咩、都唔使佔啦，咁呢個第一派啦，咁第二派就覺得日本超級市場賣嘢食咧，咁就算係衰咧，即係都有個譜咁解，咁就不過好難講啊，有多人咧就不斷咁喺度質疑啊，就話係咪呢個香港就啲人咧就係咁崇日啊，成啊，又話日本嘅 崇優啫， 日本有啲輻射啊，咁運曬嚟香港賣俾你香港人食死你啲港女啊，咁嗰啲啦。咁即係網絡上嘅民意都係兩派呢兩種唔同嘅。 咁人哋又未開，你點知佢會將福島嗰度啲嘢賣俾你咧？ 嗯，你咪話福島而家嗰啲，福島而家嗰啲士多啤梨喺嗰啲貴超級市場都仲係賣緊好貴嘅價錢㗎，仲賣緊㗎。 福島啊， 係啊。 咁你可以香港嘅食物衞生咪攞去查下有冇輻射咯，係嘛？但係總嘅嚟講，一個國家個品牌都係良好嘅。呢、這個就叫日本係嘛？福島我諗就算有事都係佔非常之低嘅比率。 好難講啊！咁講真，而家去到嗰個狀態就係其實個核電廠而家係咩環境咧？其實都係好多人都係冇辦法掌握嘅。 咁啊，老老實實喎，如果由中資去收購百佳咧，比起日資嚟收購咧，中資有度好喎。如果日資去收購咗百佳，你諗下嗰啲自由行咧落嚟。是吧你说会扫多几多嘢呢 嗯 啊日本货逢乜都啱啊。是吧由呢个日本嘅药啊日本嗰个食物啊生果啊至到日本人做嗰啲即係撩耳嗰啲棉花棒你说大陆派几多啲游客去日本扫。哇你说百佳是吧变咗呢个日本嘅财团。咁你嗰啲自由行落嚟咪扫得仲劲。 嗯 劲劲先。咁你嗰啲消費泡沫嘅經濟係咪仲惡化先？係嘛？ 你谷大咗生意， 咁你係中資喎、 啊， 中資樣嘢一個一接管呢個超級市場，啲大陸客就唔會落嚟買㗎啦。起碼百佳咧就做翻一半一半，都仲有。 嗯， 你日資咧就會仲搶，中資接管咧係唔會有大陸人落嚟買嘅，唔會有大陸人落嚟買咧。咁你香港嗰、那個？泡沫消費啊，或者嗰啲自由行落嚟搶貴租啊，你驚佢咧？嗰、那個威脅就減低少少、 嗯， 所以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唔可以睇得咁絕對，係嘛？當然你話日資嘅超級市場全面接管，好處就係香港啲奶粉三聚氰胺就會絕跡， 嗯、 但係你又咪又係同啲大陸人搶數貨？咁点搞呢係咪 咁你呢 所以你点都死 你呢啲深层次矛盾嚟㗎喎你唔俾人哋买奶粉啦、啊、人哋高永文真係几阴功 而家仲有啊就係、是、你话零商飞2013我唔知而家2013过咗6个月 双飞系咪真系零？ 咁唔系，你冇睇？ 政府系咪要 公？早两日有单新闻，咪话啲 闯关 咁掠地又攞到个出世纸咁样， 掠地就攞到。原来呢个世界乜掠地乜都有嘅、 嗯。 你早啲讲啊！呢、這个大陆婆咧就设立一个好好嘅案例俾香港人去效法。原来咧。唔掠地就唔俾你，掠地就乜都有。 嗯，由机场啊什么开始噶嘛，呢、這个文化唔系咩？ 系、 okay, 啊，掠地就有 开场嗰只叫掠地文化，系嘛？拍台拍灯， 你借唔到警拍地，就第一件事投见你掠地咁样。 我掠啊！见到我咧收多收贵啲啊，好惨啊！ 惨咯， 冇啊冇啊！ 名人之害啊呢啲真 系，我冇啊两冇啦，唔系有一有啲都好好帮手， 嗯， 好多朋友就的确帮手，苏花即系叫几顺利，系嘛？我拍紧一套香港人嘅电影，系嘛？即系讲喺香港社会压力之下种种啊，冇出路啊呢啲精神冇出，即系讲开诶。都是有很多好人的熱心的人，但是你現在來香港呢，真的我就算是做一些新的拍電影，我真的都經歷過看到很多不同的階層的人是辛苦一點下、 嗯、 去做研究啊，或者基層啊，或者跟某些行業接觸啊，真的知道在香港生活好艰困 啊！嗯，尤其是你专拍嗰啲洗头仔啊、高学历嗰啲中文系毕业生啊，咁嗰啲全部系成个八十后最惨嗰班嚟嘅。 惨啊！真系系嘛？即系点讲啊？咁我最近识得有啲读哲学嗰啲毕业生， 嗯、 本来话好满腔理想啊，点知喺香港真系冇人请，冇人请咪要焗住要读下其他嗰啲硕士学位啊咁咯。是吧， 读完个字。 我咩嗰啲雇主唔识得呢话去请人呢，係要请个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嗰啲，我諗佢都见都唔会见。係、 嗯、 要读嗰啲咩工商管理啊金融咩咁，佢觉得叫做大陆话即係叫对口。 嗯。 咁其实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出嚟嗰、那个学科系咩唔一定要对口。因为呢大学嗰个训练呢三年同埋四年无论你读边科。佢訓練嘅一種咧思考方式，同埋咧研究求學嘅嗰個步驟，咁所以你讀美術史同埋讀醫學咧，我認為係一樣嘅。當然有啲唔同咧，讀美術史畢業嗰個唔可以入去做手術， 嗯， 讀醫科嗰個可以， 嗯， 但係唔係話等於話呢個咧美術史嗰個學生就係一無是處。读医科个叫天之骄子，一个读美术史同埋一个读医学或者读日本文化毕业嘅人，应该拥有咧共同或者相似嘅逻辑理性思考方式。呢、这个先系读大学啊，一个咧无分中外，一个最大嘅宗旨。 啊，应该嘛，你都识讲应该啦。咁但系应该发生嘅事情，多数都唔发生噶嘛。 咁啊，点解啲人啊就问啊香港点解呢啲应该发生嘅事？是冇发生啦。 讲真，入到去所谓工商管理或者医学咁或者律师咁等等，大家其实都知道一个问题，就係其实读緊嗰啲同学都知嘅，即係话我毕业之后会点。好多读哲学嘅同学呢都话啊，毕业之后都系乞食㗎啦，咁都系冇嘢做㗎啦，即係如果搵到份工$10,000都已经好好㗎啦。咁好快佢哋已经知道就係去做律师。律师嗰啲呢一个钟头就会收人几千蚊或者甚至几万蚊。因为呢个系佢哋嘅专业。孭住呢个专业嘅名衔，咁就有资格喺香港赚更多嘅钱，而喺香港唔赚钱呢嗰件事系冇价值嘅。即系所有读嘅书又好，所有佢哋投放嘅所谓心力逻辑思考嘅训练，以至乎佢哋成个人生嘅嗰个走向呢都系冇意义嘅。因为大家衡量个价值就得一个嘅啫，就系、是、你嘅时薪几多钱。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嘅日薪就系$7,000，你作为一个律师，你嘅日薪就系$5,000或者$4,000。你作为一个哲学系嘅毕业生，做一个书店嘅店员，你谂住去推广文化，啊，结论系咩啊？$30个钟。你作为一个作家，可能卖2,000本书，一本书可能你当收10% 稿费，你算好叻啦。每本就$14左右。咁你谂下，作为一个作家喺香港嘅所谓价值系几多咧？ 系零。 咁但係唔知点咁嘅价值，可能就话无形嘅精神上嘅文明上嘅推动，咁就好重要啦吓。讲到，但係最后食饭使唔使钱啦？焗猪扒饭都$30啦。 咁、但係個問題係，究竟而家喺香港嘅所謂大學生，你話對口係點或者乜嘢？對到尾，大家都唔係對口嘅。而家係對 native 係咪普通話？大家而家嗰啲香港人自己都知㗎。入到去嗰啲咩环球经济科啊嗰啲啊，如果你毕业之后你揾工想揾投资银行性诸如此类啊，你母语唔系普通话噶、啊、，sorry， 我哋唔见噶啦，而家 呢啲已经系一种殖民主义啦，系咪？喂，香港系国际大都会，点解而家慢慢你话一定要识所谓普通话先揾到嘢做咧？即英文同广东话点解唔得？ 我唔得噶， 广东话系咪中国话之一种啊？啊？喂，大陆好多人去排斥广东话，你实际上你呢种排斥就已经将广东话当外语啦。既然系当外语，讲粤语嘅人咧，你已经喺行动上种种嘅歧视排斥，已经将讲粤语嘅人当系外国人。咁你又话人哋港独，咁啊港独咪啱，咪顺应你嘅嗰个潮流咯，系嘛？而家好多都系嘅，系嘛？广东话啊咩嘢啊，佢觉得。所以中国人嗰种咁嘅心智系非常之狭隘、小气，明明系充满歧视、省籍嘅嗰种咧对立，嗰把口就话大一统自己人当自己，佢点会当你香港自己人？当你自己人咩？ 乜嘢讲嘅？ 你香港九间大学猛咁开放，大陆嗰啲学者可以落嚟系做教授、做讲师，不经任何嘅吓。啊嘅區隔，咁你香港嘅學者好似李健有冇資格？中山大學唔好話遠啦，廣州會請你上去做講師，係唔會啊嘛？佢唔請你嘅原因就係一國兩制。話你香港門戶開放要請佢嘅原因咧，就話叫大家都係一國啊嘛。點解仲要分彼此啊嘛？你聽唔聽到呢啲？ 聽到。 到你話咩？我啲職位啊，或者啲學額俾你大陸人攞曬嘅時候，佢話點解要分彼此？大家都係一家人， 唔係大家競爭咯， 唔係大家 唔係香港自由市場。 哇！咁你大陸你唔開放俾我競爭，大陸嘅大學校長點解唔會請香港人咧？副校長點解冇香港人？係咪？院长啊，北大嘅院长点解冇香港人？ 咁呢个系咩嘛？呢个系关于嗰个薪酬嗰个水平问题嘛？香港嘅大学嘅教授嘅薪津水平系比大陆所有嘅大学加埋税都多噶。 我唔相信净一个钱字。喺大陆咧赚，你话大学讲师或咩赚几千蚊？你住一住喺大陆，佢提供宿舍，嗰、那个大陆嘅物价，我唔会衰得过香港。你明唔明？呢、这个唔系话钱咧，当然咧，嗰、那个收入嘅落差系 点解大家都嚟香港做？ 但佢唔会请你啊嘛， 钱嘅问题嚟噶嘛。 我个如果钱就麻烦啦。喂，学者唔系应该清高嘅咩？我点解系以高薪啊？系为一个取舍嘅衣柜，系嘛？嗱，你嘅九间大学喺度，有几多嘅大陆学者？全个大陆。成千几间大学有几多香港学者？唔系钱嘅问题，系佢唔会雇用你嘅问题，系咪？嗱，全个大陆有2000个电视台，有几多个系会俾香港嘅传媒人上去啊？譬如广东省俾你开个节目咧，唔会。但系你香港嘅电视台成日用大陆嘅人咯，啊某某啊某某，你而家睇睇系咪？费事讲边 饮红酒嗰啲。 有冇系一个平等嘅基础之上？呢、这个 CIPA 有冇喺一个两地平等嘅基础之上，系有一个真正嘅交流？ 冇，你讲嘅平等系咩意思先？ 大陆嘅电影落嚟香港咧，基本上系乜都戏都上。 系啊，但系开中 香港嘅电影上大陆，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嗰阵时佢就讲，呢个叫两制， 国情不同咯， 国情唔同啦。我上到嚟，你要遵守佢嘅法律。听唔听啊？到大陆啲人落嚟咧，随地大小便，佢你就要包容佢啦。我佢学习啊，或者适应要一个过程，你要俾多啲时间佢咯，系嘛？你听唔听到呢啲咁嘅论调？ 嗯， 好多系出自香港嘅人， 嗯， 唔系大陆嘅人，佢哋自我催眠同埋自我洗脑。网络八八1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 碌卡使咗咁多钱出去， 仲有好嘢翻埋嚟。 渣打话 Manhattan 信用卡客户九月底前凭卡喺屈臣氏单一签账满500蚊，就有高达 15% 现金回赠。 七月底前成功登记，更可参加抽奖，赢取喺8月28号举行嘅宝丽金 Forever Life 音乐会门票两张。 使渣打信用卡使得开心，使完仲有赚。即打1836369或上 standardcharter.com.hk/watsons 登记啦。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这个夏天要几精彩有几精彩，澳门威尼斯人最新推出的精彩夏日套票只需1798元起，包双人住宿、早午餐、船飞和恐龙展门票两张，住两晚还送瓷盘烧烤自助晚餐和200元餐饮购物券，打免费热线001-800-3378-7827预订啦。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见悟。 所以而家呢个梁班子呢个民望咧，十级而落就系好正常嘅，因为我谂佢都唔系话同香港真系揾出一个方向。 嗯， 唯一当然你话中港融合，咪融合系一个口号。里面真的是不是融合几多个行业融合香港的不要说这些咁嘅影视人电视啊这些啊喂香港的会计师有几多个可以回到大陆真正在一个公义和专业的基础之上去啊这个呢记账目啊同埋咧講真説話， 唔係而家調轉嘅喎，係大陸嘅公司咧要喺香港嘅會計師樓嗰度叫啲會計師上大陸，然後去攞一張香港嘅會計師樓簽嘅嗰核數表，先至可以出去國際上面打滾㗎嘛。 咁佢咪即係碌你香港卡 咯？好明顯咯。 喂，簽得兩簽啊！你簽嗰張嘢去到西方文明社會，俾人發現啊，裏邊有好多水分或者假嘅時候，你香港個招牌是不是汪神埋？ 唔系咁，好明显就系嗰啲。 咁呢啲律师、呢啲会计师行有冇顾住成个香港嘅整体利益啊？ 咁嗰啲会计师行都系外国嘅会计师楼嚟嘅，大嗰啲，即系嗰啲咩Price Waterhouse 啊、EY 啊，咁全部都系外国品牌，咁样喺香港做个驿站，咁然后再翻大陆做嘅啫、嗯。你千祈唔好开放添啊！你开放嘅话就出事噶啦。香港系靠呢啲噶咋？ 嗰种贪污舞弊。咪透過香港係向國際散播。 你講嗰啲咩貧富懸殊，而家嗰啲公屋嗰啲細路啊，佢哋最可以望到嘅目標真係得一個咋，就係、是、做會計師。一個如果怕血，可能講嘢唔叻，淨係可能做嘢，可能自己一個人想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做嘢嘅人，然後佢又住屋邨嘅，最後就係可能做呢啲會計師，然後掛一牌，跟住咧就拿住嗰只夾咧，佢哋叫豬啊，拖住只豬咧就可能上杭州翻大陸，咁然後搬啲二窩頭咁樣過生活嘅啫。 細路都適應做會計師。 唔係咯，就係、是，但係而家個問題你冇錢喎，屋企冇錢，而你要成為專業人士。最方便嘅方法系呢、這个， 嗰、那个细路天生系创作型，佢唔系嗰种计算型啊。嗱，讲起会计师，点解有陈茂波呢个现象咧？因为佢出身研会计师，你睇佢嗰啲勾地又好，买地又好，你问下会计师呢行，会计师系佢唔会犯法噶。首先，我话听唔会犯法，因为佢全部读过晒呢啲 company law 啊、税制啊呢啲，但系佢会喺法律容许嘅。大前提之下，每一个先都会刮到尽。 冇错， 呢啲系香港会计师嘅职业特色。我唔好讲系职业病，你唔好否认。你去中环，你是但揾一个会计师嘅朋友讲，全部都系咁。咁你陈茂波嗰啲呢做个局长系咪？喂，有呢啲咁嘅行为有乜出奇？佢唔犯法嘅。不过你话有呢啲人，佢连投身到去特区政府梁班子度做个高官，嗰、那个行为都系会计师风格嘅自我计算嘅一部分，系咁啫嘛，系嘛，系咁啫嘛。 佢要赚钱。 香港有一个专业人员协会啊，系嘛？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噶嘛，佢要赚钱啊。问题系，如果系咁嘅话，咪唔应该投身特区政府。所以我不嬲都话，边度有服务社会？会计师系咪服务社会啊？ 嗯， 我唔敢讲话唔系， 但是一定服务自己优先，老老实实，佢冇犯法， 佢冇犯法。咁佢老婆，佢老婆买啲乜嘢地，有啲乜嘢股票，拥有啲乜嘢资产，同佢冇关嘅，系咯。理论上咁 拉唔到人， 拉唔到人嘅， 唔会控告得到，唔会，系咪？咁但系呢个行业本身啊，有一个字叫计，系计算嗰个计，佢每一个先计到尽，系绝对正常。 而都好合理啊！ 佢唔系大导演胡金铨，开一套戏等个耶稣光可以等一个月，然后啲预算 fling fling 使晒，佢系另一种人。咁所以你嚟咗香港啊，做啊！如果你话住喺基层啊嗰啲咁嘅地区嗰啲父母，全部要嗰啲仔女将来乜都唔好做，做会计师先可以保住到安稳两餐，咁香港系唔会有前景。其他的行业边个做？ 冇噶。 咁你又话要创意产业，画画嘅嗰啲，作曲嗰啲，天生有一种热诚系创作幻想嗰啲。咁呢个社会有冇空间俾佢？好似头先我写本书卖两千本，得万几蚊。吓、啊？你叫呢啲行业边个去投身？ 冇啊！ 个政府会睬你咩？ 咩而家嗰啲新闻网站啊，全部唔俾钱叫人写稿都系咁啦。大家啲报纸十几年都唔加稿费都系咁啦。香港人点解成日都话香港传媒没落？点解新闻唔好睇？点解新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咁样嘅咁、样嘅所谓服务权贵嘅新闻？咁你问下嗰啲写紧稿嘅人收紧几多钱人工咯？如果我系律师咁嘅质素，我系律师咁样嘅价钱嘅，我系会计师咁样嘅价钱嘅，你一定揾到好嘢噶。咁呢个好明显系点解某张报纸做嗰啲新闻嘅质素依然系比其同行嘅其他报纸嘅嗰个质素为高咁解啫嘛？ 听晚十一点光明顶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八八一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嘅每一程。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 凌晨12点，而家。